16%。吕伯远看着云山乱上一战之后所剩余的这点生命，生命不多，但是他不能退缩。他知道唐柔是冲着什么目标去的，他决心要给唐柔一次迎头痛击。云山乱冲出，峡谷中段两个角色相遇了。唐柔的风格就是一往无前的冲，骑手常用技能是大招豪龙破军，这些吕伯远都是记在心的，一看韩音柔出现在自己视角，自己就提防上了。云山乱不再直线走位，而是开始不规则的迂回晃动向前挺进，以防被韩音柔一个豪龙破军就给突突了。唐柔看起来则没有理会那么多，韩音柔的走位依旧笔直，但是他的视角却在随着云山乱的晃动不停地转动着，始终保持着将其摆放在视角的正中。选择这样迂回的走位，一方面是防备唐柔常用的豪龙破军突杀，另一方面那也是一种近身手段。相比起枪戏法师一类，战斗法师、柔道这都是近战职业，可要战斗法师和柔道来比，双方的攻击距离那又有差距。柔道的攻击距离那基本就是角色的臂长，在两个身位格之内。战斗法师呢，攻击距离除了臂长，还有武器长度带来的延伸，如此下来攻击距离最大可在五个身位格甚至六格开外。于是相对于柔道来说，战斗法师那也是一个远距离攻击者了，如何突破六到二格这段距离完成贴身是最难解决的。偏偏柔道技能风格纯粹，不取其他格斗系技能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牵制、控制或是转移对手注意力的手段，走位就是最现实的手段。吕伯远今天给他的云山乱在武器上选择了云身这一身法技能，加强的就是走位能力。两个角色不断接近，从几十格开外渐渐接近了十格。唐柔一直没有让韩延柔施展豪龙破军，眼下再几步他就可以直接发动进攻了。吕伯远突然改变了云山乱的走位节奏，原本是 70% 的纵向移动， 30% 的横向晃动，此时突然一个大切转，横向移动的比例达到 80%， 纵向上的前进不过 20%。 两个角色拉近距离的速度一下子被放慢了，云山乱却在加大幅度的横向移动中飞速扭向韩音柔的侧翼。普通玩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在职业选手眼中，这可是相当老辣的节奏变换，打出时间差的手法。一旦唐柔对双方接近的速度形成惯性思考，这突然间变化的速度、移动方向的调整会让他的反应慢上半拍或者一拍。近身职业对战，抢得就是先手，一拍或是半拍足以分出一个先后。吕伯远抢到了先机，变换节奏后选择切入的角度也是十分精准漂亮。云山乱瞬间切入了韩延荣的攻击距离，但是唐柔的视角却没能跟上，他急忙飞快旋转着，但是慢了。云山乱就在他的身侧，但是他的视角偏偏无法捕捉到，他所差的就只是那么半拍而已。先拔头筹，云山乱迈步继续强弱，抬手已朝韩音柔拿去，但是一道红光却在此时扫到了他的腰间，罢碎。韩音柔的视角没到，但是他的攻击竟然已经到了，眼看双手就要抓到韩音柔的云山乱立时就被这罢碎给扫飞。慢了半拍吗？是的，是慢了半拍，但是慢了这半拍并不是因为唐柔的反应慢了，并不是因为他吃了吕伯远节奏变化打时间差的陷阱，慢了半拍是因为他没有第一时间就用视角去追云山乱的移动，而是干干脆脆的就操作韩音柔进行了攻击。一个罢碎的操作和发动比起转动视角总是要慢一点点的，半拍的延迟因此而来，但是结果云山乱已被扫飞。落花掌， 韩嫣柔滑步出掌，追着被扫飞半空的云山乱拍了出去。轰一声掌中，云山乱加速再飞，直撞向了身后的山壁。一枚落花掌命中后产生的火属性旋纹立即追着他射出，空中就已炸中，一团火焰的火属性闪光爆散着。云山乱再受伤害，韩嫣柔双臂则已缠绕起火属性旋纹赋予的力量增加。韩嫣柔冲出，豪龙破军，火舞流言瞬间就已抵到云山乱的身前。韩嫣柔冲势不减，向前，继续向前。云山乱的背脊终于撞到了山壁，竟然是发出轰然巨响，可想而知这一击的冲击力到底有多大。但是他的去势竟然并没有因此止住，他的身体竟然是接着向山壁中陷去，这一击竟让他直接在山壁上撞出了一个坑。火舞流言也已经完全贯穿了云山乱的身体，此时他距离云山乱极近，只有一个身位格而已，对于柔道来说这是绝佳的攻击距离了。但是云山乱的双臂却已经垂在了身子两侧，已经再也没有办法抬起。吕伯渊有再快的手速，再高的技巧，再强的意识，再大的决心也不能。生命清零，云山乱已死。罢岁，落花掌，火属性旋纹，豪龙破军，四个技能超过 16% 的伤害输出，吕伯远云山乱的这条命。胜负瞬间已分，获胜者星心唐柔。全场都没有回过神来，电视转播中潘林和李一博对吕伯远经验老辣的节奏走位分析戛然而止。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吕伯远的云山乱已经被干掉了，胜负已经揭晓了。大家没有太期待吕伯远可以用云山乱 16% 的生命争取到胜利，但是这败得也太麻利了吧。现场安静了好一会儿，终于是响起了星星粉丝们的欢呼和掌声，从场馆中的某一个角落。轮回的粉丝们却好像都有些懵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对手粉丝们的欢呼。唐柔这干脆利落的一波胜利打得他们哑口无言。星星的欢呼在这轮回的主场里回荡了好一会儿，才总算是被轮回粉丝各种乱七八糟的声嚣给压过。他们纯粹是占着人多的便宜而已，这时的他们一时间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号，总不能站起来一起喊吕伯远不哭吧。